在等待不要去枯萎。我想问问他知道不知道我喜欢，不要让我再不安总是看他团。如果这欲望还真的存在，你就别再等待，因为那团火在我心中烧得我实在难耐。让我渴望的坚强的你啊，经常出现在夜里，我无法忘记，我无法将你回去。让我渴望的坚强的你啊，经常出现在夜里，我无法忘记，我无法将你回去。山上的野花为谁开，我为谁开，静静的等待是否能有人采摘。我就像那花一样在等它白来，害怕过的天我就会听你的安排。